个，亦都是主要的议题，应该是终结欧洲和国际的武装冲突，以及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料本港今晚天气将会转凉。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九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玲首先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平石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平石村，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挤塞，龙尾就在彩云村。另外，观塘道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慢线现在是需要封闭的。而较早前旺角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洗衣街方向近广东道的行车线就已经重开翻。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只是告示打道东行比较车多，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住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小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咁样提醒我翻学。依家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r o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陆宇光。 早晨啊，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12月25号啊，喺香港咧就系、是、呢个公诶呢、这个假期啦，亦都系诶星期六嘅日子啦。咁啊，如果平日即系呢个平时星期六咧，即系未必有听开我哋节目啊。咁啱今日假期啊，咁啊喺呢一个机会之下咧，即系听到我节目啦，介绍翻啦。 系欢迎大家。 系啊。咁啊，每个星期六嘅早上11点至12点咧，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节目，咁啊同大家。 家咧讲下呢一个世界不同嘅事情啦。 亦都趁住咧圣诞日咧，就系、是、祝大家圣诞快乐啦。咁有一个嘅平安健康嘅圣诞节， 非常之重要啊。咁啊，为香港今年嘅呢个圣诞节，我见到都呢两日都仲有啲人着紧短袖衫啊、短裤都有啊。咁啊，嚟紧呢一两日咧，个天气咧就会。變化比較大啲，咁啊記得留意啦。未來一兩日咧係間中有雨啦，星期日啊，即係聽日咧顯著轉冷啊。星期一嘅氣温咧係會降到去九度或者以下噶嚇。星期二朝翻工嘅日子咧都係寒冷嘅。留意天氣嘅變化，咁啊大家可能都會有多啲嘅户外活動都未定，咁啊注意一下啦，關心一下咧有需要嘅朋友啦，同埋。 嗱，我哋十萬八千里咧就係一個國際時事節目啦，咁所以咧喺聖誕節咧亦都要關注翻咧全球啊喺疫情之下第二個嘅聖誕節究竟係點樣過咧？ 冇錯， 咁見到咧而家喺全球嚟講咧，呢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咧仍然喺好多嘅國家嘅病例都係大增啊，咁都影響咗好多國家咧就係嗰個聖誕節嘅氣氛嚇。 美國嚟計咧就過去一星期平均單日新增嘅個案咧係17,900宗。咁啊，而家咧美国嘅新增个案咧，有超过70%都系呢个 Omicron 嘅病例嚟嘅。 英国亦都一样啊，咁啊已经系成为咗 Omicron 嘅病例咧，已经成为咗主流啦。咁见到星期五咧就录到超过120,000宗新增嘅个案，破纪录之余咧，亦都系连续三日单日新增超过100,000宗嘅个案。咁其中伦敦嘅疫情咧系亦都系比较严重。过去嗰个星期咧，咁啊每20个伦敦人就要一个人染病。咁专家估计咧，下个星期更加可能会增加至到每10个人就会有一宗嘅病例啦。 咁啊，法国啊、意大利咁样咧，都系咧分别都系即系创咗个纪录嘅新高啊。防疫嘅措施方面咧，喺欧洲咧，意大利、希腊同埋西班牙当局咧再次系强制民众喺户外嘅时间咧要戴口罩啦。西班牙嘅加泰罗尼亚咧晚上仲要系实施呢个宵禁嘅，实施呢个宵禁。荷兰咧亦都系执行紧一啲嘅严厉嘅封锁嘅措施啊。 咁有几严厉咧？嗱，而家荷兰系关闭咗一啲嘅不必要嘅商店啦、酒吧啦、健身室啦、发型屋等等，至到1月14日噶，亦都实施呢个室内嘅限聚令。嗱，每个家庭咧就只可以招待2名嘅客人，除咗咧就喺圣诞节嗰3日同埋除夕元旦先至放宽至到4人，即系话咧系就算有外来嘅客人嚟到咧，只可以有2个，即系其他嘅日子啊，只可以有2个客人嚟到自己屋企玩啦。咁另外啦，奥地利咧就系冇打针嘅人士只能够有限度出街。而疫苗护照的措施亦都已经在多个的欧洲国家实施了。 防疫措施是收紧很多地方，当然就在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专家也是相当担心的，因为个案增加必然这个医疗系统是那个压力是增加的。美国有专家指出，有当数以百万计的人全部在同一时间生病，即使即当中只有若干比例的人要入院的，但是医院都已经是不胜负荷的了。中西部的美国是特别严重的，印第安纳、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等的深切治疗部已经是超负荷的了。 另外疫情都很影响到航空业，根据一个航班的追踪网站叫做 Flight Air Aware 的统计，全球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超过4,300班的圣诞周末的航机，单在平安夜各地就有2,300多班的航机要取消，其中1/4是属于美国的航班来的。为什么要取消这些航班呢？主要是因为有机组人员染了病，又或者因为防疫的需要需要自我的隔离，根本就不够人手去到服务旅客。见到一些的报道都说，有些旅客去到机场半夜三更才知道自己的航班是取消，没得回到自己的家乡过圣诞，都表示好不满。咁而家咧就美国多间嘅航空公司就希望同美国嘅一啲防疫嘅部门咧去到沟通，究竟有冇可以放宽嘅可能性咧？譬如咧就系Delta 啊、美国航空等等，就要求美国疾控中心可唔可以放宽嗰啲打咗针嘅机组人员嘅检疫期，由10日减至5日咧？不过呢个商讨当中啦。 系啊，即系有啲朋友咧，对航空嗰个运作啊等等，飞机嗰啲好中意研究嗰啲咧，真系会走去睇嗰啲网站同埋嗰啲程式啊 ，Flight Aware 系其中一个咧，即系睇下啲飞机啊，由边度飞去边度，点解咁得意嘅咧？咁呢排咧就～ 嗰、那個雷達顯示出嚟就靜嘤嘤啊！世界衛生組織咧早前已經係促請全球咧係取消聖誕嘅慶祝活動啦，保障公眾健康啦。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咧就話，各國嘅領袖同埋人民必須要做啲艱難嘅決定啦，包括取消同埋延遲活動啦。冇咗一個活動咧就好過冇咗一條性命啊！而家取消活動咧，遲啲先慶祝咧就好過而家慶祝，遲啲要哀悼。 咁谭德塞咧再次呼吁民众要打针啊，就话咧如果明年年中之前，全球最少有七成人系打咗针咧，疫情可望喺出年就结束。不过就要有一个咁样嘅条件啦，要大家都有七成人打咗针啦。咁、而多个国家咧亦都系将第二针同埋第三针加强剂之间嘅距离咧系缩短啦，包括系澳洲、南韩、泰国同埋英国都话咧第二针同埋第三针之间嘅间距可以缩短至到三个月。 咁啊，呢个系圣诞嘅节日咧，亦都系加年近晚咧，好多人都中意做一啲嘅年结咧。其中咧，即系一啲常用嘅字典咧，咁去选翻即系今年呢个字词咧，咁啊 vaccine 啊，或者系 vax 啊，即系同疫苗有关嘅呢啲字眼咧，就成为即系非常热门嘅年度词啦。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可能响应住咧，就系、是、世卫嘅呼吁啦。咁好多国家嘅办公室咧，都唔能够再举行圣诞派对啦。一啲大公司，譬如话系毕马威会计师楼啦，吓咁话咧就仲有一啲嘅团队聚会可以系进行嘅，不过咧要员工觉得安心先至会举行。公司就訪問了2000名的打工仔，發覺就是過半，大概 52% 在英國的公眾場所就決定就不舉辦聖誕的辦公室派對了。雖然就不舉辦全公司的派對，但可能有些小型的派對都可以的。 咁啊，搞笑啲 party 或者縮細嗰個規模咧，咁相信喺香港好多朋友都有呢、這個經驗或者體驗啦。咁啊，當然啦，派對咧係一個形式嚟，即係喺個節日裏邊。咁啊，好多形式噶，咁啊，其中一個就係聖誕老人喎。 係啊，不過咧，今年亦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聖誕老人嘅供應咧都減少咗嚇。咁見到美國啦，美國有一啲嘅公司就話咧，公司可以今年用到嘅聖誕老人嘅數目係減少咗。一成，咁喺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啦，咁有专门训练圣诞老人嘅学校，佢哋就话咧，疫情嘅影响咧，今年嘅圣诞老人学校嘅入学率系比较低啊，吓，即系少啲人嚟训练做圣诞老人啦。咁啊，因为咧就冇办法举行派对啦，咁所以咧个预订率低咗，工作少咗。丹佛市咧就有15位嘅圣诞老人咧就已决定咧就提早退休嘅。 咁因为即系有疫苗嘅出现啦，同埋打疫苗咧，即譬如喺美国咁样都系喺今年里边即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即系做咗好多工作啦。咁、那个社会情况喺一段时间咧系即系逐渐回复咗正常噶嘛。咁彭博嘅报道就话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圣诞老人嘅需求系激增。咁但系由于圣诞老人嘅供应咧。就反而因為疫情下降咧，出現咗大短缺。咁有啲公司由十月開始咧，已經係即係四圍去揾咧呢個扮聖誕老人嘅合適人選啦。有啲係加薪15%啦，甚至乎出到成$10,000咁樣嚟到爭人手啊！ 係啊，出高價嚟到搶聖誕老人。唔係，其實亦都由於咧，即係聖誕老人，大家可能普遍嘅印象都係年長一啲啦，咁同埋咧就係可能要比較身形龐大一啲啦。咁、有啲公司話其實多數嘅聖誕老人咧都超過240磅，但呢啲咧正正就系新冠病毒嘅高危群组嚟噶。咁有啲圣诞老人可能惊咗啦，就唔敢再接呢啲工作啦，就决定放假。有啲调查就显示咧，18%嘅圣诞老人决定喺今年放过大假。 系咁啊，喺咁嘅状况之下咧，有咁嘅需求，但系供应又不足啊。咁主要喺美国啦，讲紧咁有啲公司咧就即系谂下啲嘅第二啲嘅方案啦，例如系 online 线上嘅圣诞老人服務，咁啊利用呢個網上平台咧做呢一個虛擬家訪，咁而家都好習慣噶啦，即係開會啊，各樣啲工作等等都咩 from home 咁樣，咁啊聖誕老人都 visit from home 咁樣可能係。 係咁，希望大家即係透過一啲科技啊、一啲創意啊，咁啊疫情底下咧都仍然可以感受一啲嘅節日氣氛啦。 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國劇830呈現《大江大河二》。 杨秦翻到屋企，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糙米饭，觉得好难过。 而杨丽仲系嬲杨秦，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天美。 好，十八点十八分嘅时间咧，咁啊，继续翻翻嚟咧，十万八千里嘅节目啦。喺第一台直播室咧，有陆宇光、谭永辉嘅。咁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即系同疫情有关啦，咁啊，同埋一啲又同圣诞有关嘅一啲嘅状况啦。咁啊，咁喺十一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又同大家出嚟探讨一下啦。就嗱，而家旅行啊比较难嘅，咁、但系咧就有啲同旅行相关，而且去到好远嘅地方咧， 远到几远咧？ 去到太空咁远咧？够远啦， 好犀利啊！咁嗱、其实睇翻咧，就系人类踏足宇宙嘅历史咧，咁已经超过六十年啦。但一般嚟讲咧，都系一啲嘅专业嘅太空人啦。咁其实嚟紧今年嚟讲咧，可以见到咧呢个太空旅游吓，即系一个平民嘅太空旅游咧，可以话系百花齐放。已经有三间公司咧，就系载人上过太空噶咯，包括系维珍银河啦，呢个嘅蓝色起源啦，同埋 SpaceX 咧。今年咧都系载过人升空噶噃， 咁啊，其中即系呢个 Tesla 创办人啊马斯克咧，佢嗰个 SpaceX 嘅太空船咧灵感四号咧就首次喺冇专业太空人陪同嘅平民太空旅游咧，就包括最年轻嘅太空人一位骨癌嘅康复者阿西洛啦，四名嘅成员咧喺受训之后咧就搭呢、這个飞船咧绕飞地球咧就差唔多三日啊。 其实讲太空旅游可以分做两大种嘅，一种就叫做即系次轨道嘅太空飞行啦，即系其实太空船咧就去到太空边缘，再慢慢滑翔翻落嚟地面，咁啊乘客可以有少少一啲失去重力嘅一啲太空旅程嘅感觉。维珍同埋蓝色起源咧都系呢个方式嘅。第二个方式咧就喺太空站嗰度逗留吓，咁啊随住太空站咧就可以围绕住地球嘅轨道航行。最近咧呢个日本富豪前泽有作咧就系用呢个方法去咗太空旅游十二日咁耐 嘅。咁啊，头先我哋提嘅即系真系有名嘅两位人士咧，马斯克啦、前泽有作都系富豪级啦。咁所以呢个想飞上太空咧，即系都系相当厉害嘅价格啦。一张嘅票价咧介乎喺25万至到几百万美元之间啦。咁啊，所以喺2019年嘅时候估计咧，去到2030年嘅时间咧，嗰个太空旅游市场规模咧会达到30亿美元咁犀利。 咁啊，睇嚟嗰个嘅呢个太空旅游嘅价钱啦、成本都系一个天文数字啊、可能系一个暂时系富豪先能够系玩得起嘅玩意啦。咁啊，嚟紧个发展又会系点咧？会唔会平民化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今年太空旅游嗰个发展吓。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创星汇香港有限公司主席，亦都系咧中大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嘅客座副教授李家乐博士啊，李家乐你好。 系、hey, 你好 ，Ivan， 早晨，早晨， 圣诞快乐啊！ 大家咁啊，大家咁啊。 嗱，今年咧就有三间嘅私人公司啦，头先就讲维珍银河、蓝色起源同埋 SpaceX 都系载过人上太空咯。你点样形容呢个太空旅游喺今年嘅发展嘅咧？其实背后个发展有咩嘅背景嘅咧？ 又系而家呢个时间问得几好，因为今日系圣诞啊。你讲呢样嘢，俾我谂到啊，圣诞老人飞嚟香港。咁啊，简单讲下先啦。因为如果你讲太空经济呢样嘢咧，我个人觉得最落到地咧就是太空旅游啊。咁呢样嘢嚟紧，我谂2025年大家已经睇到有机会睇到啲嘢噶啦。咁或者我俾少少意见先啦，喺每间公司头先讲嗰几间公司，睇下大家点睇呢件事。咁啊，由嗰個藍色起源開始啦 ，Blue Origin 係咪？嗱呢間咧，我覺得佢個顛覆嗰個方向非常大，因為佢個出發點咧都係想落翻地球嘅。咁你要想象到啦，佢去邊度摸嘅地方，全世界一兩個鐘頭到達到目的地嘅。咁呢個咧係會變咗呢個世界未來嗰個啊 travel industry 嚟得好快，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到高鐵之前係咩嚟嘅咧，或者？我哋冇啲 commercial airline 嗰陣之前係咩嚟嘅咧？咁我哋諗到啦，嚇轉得好快。但係呢啲咁嘅問題會帶到其他問題出嚟嘅，譬如佢喺 New York 起飛啦，咁下一站會佢落嚟香港啊，就係深圳咧，係咪？你哋會諗啲咁嘢噶嘛？咁點解佢唔嚟香港？點解去深圳咧？咁我哋香港有咩特別咧？嗱，呢啲要考慮嘅。 啊、第二間公司就是Virgin Atlantic 啊，咁呢個有好特別嘅，因為佢係科技，佢可以打橫飛嘅，即係喺佢嘅意思就係利用好多機場咁喺嗰度直上咁樣，啊唔使直飛嘅，去打橫咁飛上去太空嘅，咁啊呢個就帶多好多商機啦，俾香港係嘛，咁呢個係佢嗰個商業嘅模式啦。第三個 SpaceX 啦，咁 SpaceX 呢啲 Elon 嘅諗法就係去火星噶啦，冇諗住同你玩呢啲咁嘅。嘅簡單嘢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啊、我哋中國都有我哋中國嗰啲相似，譬如啊，中國有我哋有嘅 iSpace 啦、啊，星際榮耀應該係中文就係、是，咁啊有 CatSpace 啦、啊，好多啲好相似嘅，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講嗰個長遠景嚟睇咧，啊，要嚟緊呢個顛覆會好大。 嗯，啊，李嘉樂教授，我都想問一下咧，就係喺即係頭先提過啦，都係一啲私人發展啦，私人公司嘅發展啦。其實嗰個門檻咧係即係高到有幾高？咁啊，預計將來仲可唔可以即係喺個市場嗰度，仲會唔會係可以好容納多啲嘅公司嚟到加入咧？甚至乎會唔會係即係有一啲國家咁樣嘅規模嘅情況去加入呢、這、一個即係營運嘅市場咧？ 嗱，呢個問題都問得唔錯，幾好。咁首先要俾少背景先啦嚇，如果唔係啊，好難明嘅我哋太空科技。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太空科技都比較舊啊，比較老啊，即係廿年到啦。咁如果新嘅科技咧，完全改變個環境嘅。咁嚟，譬如即係如果我哋可以睇到呢個嚟緊個科技點影響個生活咧，啊，譬如好似以前咁樣，一早知道 Bitcoin 呢樣嘢，我哋投咗 Bitcoin 就好啦，係咪？咁或者我哋可以醒目啲嘅，放 Bitcoin 等咩冧啊又好啦。咁啊，點解有呢啲咁嘅科勢咧？我哋所謂啊，咁你睇到實質太空科技呢樣嘢，一早已經到咗香港好多年噶啦。咁好多時我哋做啊交易啦，係咪？即係賣股票啊，咁呢啲都係衛星時間嘅。或者我哋想知道出面冇落緊雨啊，咁啊睇下我哋 smart watch 啊，咁啊呢啲都用衛星嘅，係咪？或者你話 logistic 嘅，係咪？咁啊嗰啲 maritime 即船喺度大海度走嚟走去啊，咁我哋用 IoT 啊，呢啲都係衛星嘅。所以因為有衛星呢樣嘢咧，俾我哋感覺到、發覺到有 climate change 呢樣嘢，七成嗰啲 climate change 都喺個衛星度到嘅，俾我哋知道呢件事。所以呢個係影響都非常大嘅。好啦，咁嚟翻啦。咁而家衛星嚟講咧，有啲叫立方衛星啦，唔知道你哋有冇講過啦？呢啲係細嘅衛星嚟嘅，即係10 cm × 10 cm × 10 cm。咁跟住問咯，有咩呢個係咪嗰個門檻好高咧？咁你可以話因為嗰個科技咧到位，意思就係咧你擺個 smartphone 入去都差唔多噶啦。咁即係門檻低到咁，係咪好多國家都做咧？個答案係嗱，譬如新加坡啊、柬埔寨啊、菲律賓，甚至乎尼泊爾都有一個教學 program 咧，係教啲中學生點砌呢啲咁嘅 chipset 出嚟嘅，而香港未冇。咁冇所謂啦，咁我啲朋友喺香港大學就起咗呢個第一個係教啲中學生嘅，咁舊年開始，去咗三個月㗎啦，咁啊so far so good。咁而家美國咧就甚至人哋先進到咧係啲小學生係教點砌呢個立方衛星嘅，即係你感覺到我哋幾落後嘅。 李教授，咁其實你有預期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公司同埋其他國家嘅公司去到加入呢個太空旅遊嘅市場咧？ 絕對有。如果你講國家係日本啊、南韓啊、Saudi Arabia、Iran 都係去曬噶啦。咁就係香港最落後嘅啫嚇。咁你睇得2009年咧，你睇翻美國嗰邊啦 ，NASA 咧就話，如果真係要做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就咁個國家做，我要 open the market。咁所以有 SpaceX 走出嚟啦，係咪？咁我哋2014喎，我哋中國都唔落後啊，咁啊唔得，我哋都要追噶啦。咁啊中國就話，舊年咧我哋有100間初創。今年有500間初創係太空嗰方面，所以你嚟緊都幾快咧去到。咁對香港嚟講，我個人覺得啦、啊、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幫呢啲公司可以 IPO 嘅、啊，用我哋香港嘅渠道嘅，咁由香港可以食翻把金。Okay. 但係個問題就係唔係咁多人明太空咯，經濟呢樣嘢。 我又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旅遊業咁啊，都有多 好多需要規管嘅嘢噶嘛。咁啊，無論即係你而家一般我哋平地旅遊都有呢個好多嘅制度啦。咁而家發展即係技術嗰方面咧，太空嘅旅遊咧，即係技術你又見到即係會有啲預見到咧，有啲好顛覆性嘅嘢都可能會出現啦。咁但係喺規管啊或者啲制度上邊咧，嗰、那個秩序嗰方面咧，已經有人做緊一啲嘅諗法啦、計劃啦，還是即係都而家都係冇乜呢一方面嘅發展咁樣嘅咧？ 這個問題問又問得又好，好適當問得。咁因為呢個太空經濟已經到咗啦，咁好多人未必睇到啦。咁頭先就講過啦，因為太空啊旅遊呢樣嘢咧係 so far 最落到地嘅。咁呢樣嘢係第一樣嘢要嚟到噶啦。但你諗一諗，即係呢個係應該非常大嘅。OK， 嗱，太空旅遊咧包括埋嚟緊。就有太空嘅咩空站啦，叫做咩 ？Space Station 啦。 嗯。 咁美國都話唔會再起下一步咯。咁邊個起咧？好大機會 Blue Origin 會起。咁啊已經策劃緊噶啦。即係未來咧會商業會起呢啲咁嘅商界啦，會啲咁嘅 Space Station。 嗯。 咁哇，咁佢哋點樣啊？咁啊即係好複雜嘅呢樣嘢。咁啊包括埋太空啊，頭先你講個限制啊，複雜監管啊，邊個做咧咁樣？咁。嗱，我哋有個專家嘅，好多專家喺香港，但係阿趙雲啦，即係阿 John Zhao 啦，喺 Hong Kong U 嘅，咁啊佢負責 Space Law 嘅，咁呢方面咧佢嘅個專家嚟嘅，咁佢都同我上白同我講，佢話好可惜，我哋香港就嚇97之後咧就停咗，冇再發展啊太空嘅法律呢方面。 Okay. 好，時間關係啦、啊，今朝就傾到度。不過都同阿李教授傾咧，就都了解到好多方面，同埋咧，即係可能同香港咧，或者中國一方面咧，都可能有好多嘅範圍咧，可以再大家再了解多啲。聽聽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后任议员狄志远话，上任100日之内会提出动议讨论重启政改。他话并非急于向选民交差，认为中央既然推出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作为争取香港民主的议员，是合适契机提出讨论。狄志远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作为选委之一，如果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或者其他人有意竞逐下届特首，能够承诺推动香港民主，对社会福利作长远规划，肯听民意，他会不计以往恩怨去支持。狄志远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经历，希望向前看。反问，如果一个孩子以前坏了，现在做得聪明，是不是仍然要判他死刑？他认为林郑月娥行政能力强，亦都需要听民意，希望下任特首站在港人利益与中央沟通，解决港人问题，不只是执行中央指示。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是竞争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健康，竞争不是拳击比赛，而应该是赛跑，双方相互促进，发挥出最佳水平，双方能够找到合作机会，既强大自己又相互成就。秦刚日前在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主编同资深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美方将美中关系定义为竞争，中方并不认同。秦刚强调，美国正在以竞争为由压制中国发展，试图动员盟友联手将中国排除出现行国际体系。中国企业不单止在美本土被限制，还面临被排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链的风险，这种恶性竞争必须停止。俄罗斯军方再次试射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总统普京说测试星期五清晨进行，形容好成功、好完美。

11:37啊，咁啊第一台直播室啦，继续有我哋两个喂，咁啊唔单止我哋两个嘅，咁啊头先我哋有嘉宾同我哋倾电话啦，咁啊一阵间都有我哋其他同事咧加入，咁啊每个礼拜我哋11:00至12:00咧就同大家讲下世界各地嘅话题啊，咁啊喂今年咧呢一、這个即系2021年咧就过埋呢个礼拜过去噶啦，咁啊其中一个名词咧出现得。在一個世界媒體都頗多呢就叫做 The Great Resignation， 跟離職有關辭職有關，那怎樣來呢就四月啦，咁啊美國嘅疫情都仲係幾嚴峻嘅階段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佢哋嘅勞工部數據咧就話嗰個離職人數咧就創出新高，而且係異常地咧係高於之前嘅幾個月啊，咁然之後咧就繼後咧嗰個離職嘅人數、辭職嘅人數咧一路都好多嘅一次又一次破紀錄啦，去到七月嘅時候咧400万嘅美國人離職，同時亦都即係製造咗另外一個記錄咧，就係職位空缺嗰個嘅數量咧，去到1090万个。咁如果你純粹轉工嘅話咧，我由一份工轉去另外一份工咧，咁我由離職人數會多啊。但個職位空缺咧，就假設都係咁多職位空缺嘅話咧，就唔會多咗咁多出嚟噶嘛。咁即係有多人咧就辭咗職，但係就冇翻工咯。 其實喺疫情之下咧，大家可能理解就係、可能個經濟差咗啦、一啲嘅行業係嗰個嘅運作大受影響啦，咁變咗咧就可能係有好多人就失去工作咧，可能係佢係因為經濟環境咧而失去工作嘅，佢係唔自愿嘅。但如果你話辭職嘅人數係創咗新高嘅話，即係佢哋係一個自愿嘅辭職嘅情況，而佢哋又唔去到其他嘅工作崗位嘅時候。咁其實佢哋去咗邊度咧？佢哋有以乜嘢為生咧？ 嗱，咁啊頭先提過有啲人係轉工嘅，即係由A 公司就轉去 B 公司咁樣啦。嗱，咁亦都有啲係退休啦，咁啊到年紀咪退休咯，唔做嘢啦。咁有啲就未到年紀。退休咁，但係都可以唔做嘢嘅嚇。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轉為自雇啊。咁就自雇人士就香港就好多工種咧，都係自愿或者唔係好自愿嘅情況之下咧，都做咗自雇人士啦。咁疫情期間咧，美國嘅例子咧就有500万人咧就變成咗自雇者。從僱主嘅角度去睇咧，就因為而家都越嚟越多普遍啦，就係、是、所謂 work from home。在屋企嗰度做嘢啦，咁尤其是疫情咧，即係都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方案啦。咁而家嘅僱主咧，為咗吸引人才咧，佢哋一係就要接受啦，即係更大規模嘅叫做搖佢工作 work from home， 一係咧就出多啲人工啦。咁呢樣嘢咁普遍嘅情況之下，其實令到以往咧，你揾工可能都係喺屋企若干範圍啦。就算你揸車遠極，咁你一個鐘頭好未嚇，或者個零兩個鐘已經係好極限啦。咁但係而家如果係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僱主又樂意嘅話咧，雙方嗰個選擇就多咗好多。你揾工咧，理論上可以係冇地域限制啦。就算喺地球另一端。啱嘅人咧，可能都肯請你嘅喎。 咁即係話可能正係因為疫情底下啦，咁大家多咗用一個遙距工作嘅一個合作嘅模式啦，咁變咗就大家可能係多咗一啲工作上面唔同形式嘅選擇啦，就唔一定話大家日日要翻到同一個嘅公司、同一個辦公室去到做嘢，咁變咗可能大家變成自雇嘅時候，一啲自由身嘅工作嗰個選擇係更加廣，而亦都係咧有一個新嘅商機、新嘅經濟模式。是在这个的遥距工作的环境之下是发展的。 没错、在疫情之下跟这个 work from home 也有关的话，其实找工的人选择多了，也都解释到部分就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辞职。讲回那个名词 The Great Resignation， 其实由德州农工大学一位管理学的副教授 Anthony 提出的。他说他本来是预期在新冠大流行的结束之后，生活恢复所谓正常之后咧，其实都会有大量人嘅离职啦。咁啊，佢认为咧，人们咧即系追求一个合理嘅人工啦、福利啦，同埋工作安排。咁呢个讲就梗系好理想啦。但系事实上个讲出现实就系、是，即系人拣工咯，咁就未必净系工拣人啦。 咁而咧呢个名词咧，亦都我其实都上网见到咧有唔同嘅一啲变奏版啊，都系讲紧呢个大辞职潮啊，譬如话The Great Reshuffle 啦、Reprioritization 啦、Reinvention 啦、The Great Recognition 啦、The Great Realization 同埋 The Great Reevaluation， 即系唔单止系一啲工作上或者经济环境上面嘅一啲重组转变，亦都系讲紧一啲即系譬如头先讲 Recognition 啦、Realization， 一啲可能自己个人嘅目标啊、人生目标嘅追求啊，或者系一啲嘅反省啊、觉醒嘅情况系嘛？ 咁啊，可能以往有啲朋友佢打工就即系总之有人工出啊，咁就唔谂咁多嘢啦。咁但系而家可能佢会追求更加珍惜同屋企人嘅生活啊，或者有一啲自己嘅各方面嘅追求嘅情况之下咧，咁佢就谂多咗嘢啦。咁就可能咧就会有一啲嘅改动啦。 疫情之下啊，最紧要都系屋企人啊，最紧要都系自己可能过一啲即系自己系喜欢嘅生活，咁啊系可能好多咗呢啲反思喺度。 冇错啊，咁咁大规模嘅即系辞职潮咧，咁英国广播公司有一篇文章咧，即系佢话翻咧，过往出现过嘅，例如喺战后经济起飞，咁当然会好多嘅喐动啦，大萧条嘅时期啦，同埋就已经系而家嘅今年嘅呢两年嘅疫情啦，咁但系同过往唔同咧，即系以往嗰种流动好多都系一啲工人之间，即系工人阶级啦，咁但系咧而家可能系一啲专业型、技术型、知识要求比较高的工种咧，佢哋跳槽啊，或者嗰个转职嗰个选择系多啲嘅，因为呢一类嘅工种嘅需求非常之大。 咁除咗美国之外咧，其实环顾全球咧，有其他国家都出现类似嘅啲咁样嘅大离职潮。 嗯， 例如话有啲报道都话，德国同埋日本都有啲类似咁嘅情况啊。 系啊，咁啊喺中国内地咧，咁就躺平都系今年一个相当流行嘅词语啦。咁有啲嘅媒体都将佢联系到咧，而家呢一个即系离职潮之间嗰个一啲嘅可能同啲个人嘅谂法有关系嘅，嗱摆埋一齐讲啦。咁但系咪譬如欧洲都系一定即系？即係好普遍地出現呢一種情況咧，又未必。譬如法國啦，嗰個總受雇人數咧，其實佢比疫情之前咧仲增加咗。西班牙嗰個辭職人數咧，其實2020年同埋2021年咧就連續兩年咧下降嘅噃。 咁好啦，我哋讲完呢个大辞职潮之后咧，我哋都听听呢个环节人民足印啦。嗱，今个礼拜咧，我哋喺加拿大多伦多嘅朋友陈善仪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加拿大以至成个北美洲都出现一个通胀同埋供应链嘅问题，都几影响佢哋过圣诞节嘅生活嘅。听听佢点讲。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新冠疫情下第二个圣诞佳节，加拿大不少应节商品都出现短缺。作为全球最大天然圣诞树出口国之一，加拿大今年可以说是一树难求。原因是西部 BC 省在11月发生特大洪灾，多处水淹山崩，交通中断，是加拿大建国以来整体损失最惨重的气候灾难。暴雨引发的山泥倾泻堵塞主要运输通道，造成物流大乱，令全国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加上 BC 省在夏季极度干旱，引发连场山火，令到传统圣诞树的货源短缺，价格飙升，不少人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摆设。疫情期间大型聚会减少，过去两年小只的火鸡比传统大只的火鸡需求大增。鸡农们因为欠缺人手，加上草原省份年年干旱，饲料的价格上涨，不得不减产。现时加拿大的火鸡库存是30年以来最低，整体的价格增加了两成半。西部的牧场亦都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少人因应疫情减少养牛的数量，直接影响市场的牛肉供应。除此之外，面对消费者需求不断上升，加上玻璃、铜铝等原材料供应减少，某些国家的进口酒品亦都缺货。加拿大不少酿酒厂和啤酒厂都鼓励国民购买本地酒，适应新的市场情况。即使消费者想尽早购物做好打算，面对18年来最高的通胀率，真是一点都不容易。通胀升温主要由于汽油价格上涨，其次是家具和食品价格通通都上升。新冠变种 Omicron 蔓延，亦都为经济和劳动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 加美两国商品贸易有超过三分之二是通过陆路运输。两国政府近期开始强制货车司机接种疫苗和配合病毒检测要求。业界代表就担心，本来司机已经严重短缺，新措施之下可以通关的货车司机会减少两到四成。供应链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进一步推高物价。天灾和疫情蔓延拖累经济增长，国民都只能够默默调整生活习惯，尽量适应，静观其变。 瑞文，想不想收圣诞礼物啊？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系想啦，尤其是你送的，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是天文台台长郑楚明，这个星期我会亲自来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的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的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的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的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洪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一年容易又过去。在疫情底下，大家有机会真人去旅行的机会可能是， 咁嚟到年尾通常都是回顾的啦。 可以啊，回忆当回顾咯。 至于展望方面 都可以啫，展望在明天嘛。迎接2022年，旅游乐园会继续同大家耳朵一起环游世界啊。 星期六圣诞节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听下你哋讲咩先。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继续十万八千里节目啊！今日直播室除咗谭永辉同埋陆宇光之外咧，今日多咗我哋一位同事啊！咁就系朱玲君喺度啦。 大家好， 你好啊！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啊！祝各位听众都同埋两位主持 系啦，大家都假期愉快啦！咁啊，朱玲君就都不时咧喺我哋嘅环节嗰度介绍唔同啦，人物等等啦。咁啊，咁啊，今日加入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时候咧，就带咗两个话题同我哋讲下。 嗯，系啊。今日第一個話題想同大家講咧，就係關於一個安樂死嘅太空艙啊， 哇，有啲爭議嘅一個安樂死題目啦 嚇。係啊，咁其實點解突然之間受到關注咧？咁其實就係因為佢嘅開發者啊，就聲稱呢個裝置咧就冇違反到瑞士嘅一啲法律規定喎，咁就期望下年咧就可以喺瑞士嗰度去運作。 安樂死太空艙係咩意思咧？同太空有冇關係㗎？ 同太空咧就冇關係啦。不過睇翻啲相咧，就見到其實都係好似我哋喺科幻片入面見到一啲單人嘅太空艙咁啦，咁都係一個攬物型啦，咁就有個艙門咁樣嘅。咁其實呢個太空艙嘅特別之處咧，佢就是用一個自助嘅形式去運作啊。咁就嗰個用家咧就可以喺個太空艙入面啦，內部去操作。咁答咗幾條可能確認心智能力嘅問題之後咧，咁就會透過調整呢個氧氣嘅比例咧，去達至呢個安樂死嘅效果嘅。 哇！但系一个自助嘅形式，又答咗问题就可以使用，我都听落好似都有啲争议，系嘛？ 系啊，咁其实就算系喺瑞士啦，即系呢个安乐死合法化嘅国家啦，咁传统咧当地嘅安乐死组织咧都对呢个太空舱有啲保留啊。咁因为其实根据惯例咧，安乐死就系要由一啲专业人士啦，经过训练嘅人士去协助嘅。咁佢哋都担心咧，如果而家系变相令到寻死嘅人可以自己了结性命嘅话咧，公众都唔会接受啊。 除了呢個法律嘅方面之外，即係佢嗰個技術等等各方面，仲有冇啲其他嘅問題呢？ 咁其實咧，佢呢個太空艙咧，其實都用到一個3D 打印嘅技術啦。咁其實都係呢個設計者咧，因應呢、這個即係法律嘅要求啦，而去做嘅一個安排。咁其實佢自己嘅構思咧，就係、是、希望任何人喺未來都可以自己去下載呢個設計圖紙去做嘅。咁當然啦，呢、這個都引起好多爭議啊，尤其是喺唔少嘅國家咧，其實而家安樂死都未係合法化嘅。 不如同我哋數下啦。咁其實而家系环顾全球，咁而家安乐死喺全球嗰个状况系点样嘅咧？ 咁其实而家喺部分嘅欧洲嘅国家咧，安乐死虽然系合法化，咁但系都有一啲严格嘅规定噶。咁例如系喺荷兰啦、德国啦、西班牙同埋加拿大咧，病人都一定要系身患绝症或者系一啲唔能够治愈嘅病先可以做呢个安乐死嘅。咁而全球其他大部分嘅国家都系唔俾嘅。 有冇话一啲即系组织咧，系对于而家即系瑞士呢个嘅情况有啲咩嘅睇法咁啊？ 嗯，其實即係當然啦，一般如果係本身都即係唔贊成安樂死嘅組織，就當然都係好反對啦。尤其是呢個組織咧，而家呢個裝置咧，其實係即係比起平時要由醫生去協助咧，係更加少咗規管啦。佢哋覺得咁就好似有少少似係合法化咗呢、這個殺人嘅過程咁樣咯。 嗯，咁啊瞭解過呢、這個咁啊睇個外觀咧就好前衛嚇，幾吸引人去睇嘅一件事。咁但係裏邊咧就有相當多嘅一啲爭議或者啲嘅問題喺裏邊啦。咁啊除咗瑞士嘅呢個話題之外咧，你仲會同我哋講下另外一個喺非洲嘅地方喎？ 嗯，今次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非洲國家尼日利亞。咁其實喺當地咧，農業嗰、那個佔 GDP 嘅比例都幾高嘅，都係好重要嘅產業之一嚟嘅。咁不過咧，就雖然係一個農業出口國啊，咁但係有統計就話啦，今年嘅十月至到十二月咧，當地啊而家淨係有超過1200万人咧係面對緊呢個糧食嘅危機。 點解會咁咧？係啦，既然話係農業大國，咁點解咁多人有出現一個糧食危機呢？ 嗯，其實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咧，都係因為當地就冇一啲好完善嘅冷凍倉庫啊，或者我哋即係統稱啲可能大型啲嘅雪櫃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非洲日夜温差都幾大噶，咁所以當地嘅農夫咧就淨係可以可能攞住啲農產品一大朝就要去賣貨啦。咁因為去到中午嘅時候咧，如果即係太陽好出嚟啦，温度好高嘅時候咧，咁食物就好容易變壞，咁令到佢哋賣出個售價咧都要可能割價去買先得啦。 而家即其實喺譬如當尼日利亞個情況咧，究竟有冇話有啲數字睇到浪費咗嘅食物究竟有幾多咧？ 嗯，其實都有噶。咁為咗去即係瞭解可能唔同國家嘅糧食浪費嘅問題咧，咁有智庫就設計咗一個叫做食物可持續指數啊。咁其實就除咗係評估各國嘅一啲糧食浪費嘅情況之外咧，咁都會研究到一啲農業嘅可持續性啦，或者係營養方面嘅挑戰嘅。咁尼日利亞根據2018年嘅指數咧，其實喺糧食浪費入邊咧排行都幾高噶。咁而尤其是如果睇到佢哋係對於成個農業嘅影響嗰度啦，其實佢哋出產嘅糧食咧，有四成咧都可能喺抵達呢個消費者手上之前就已經浪費咗啦。 四成好多， 係咯嚇，好嘥喎。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糧食問題咧，喺尼日利亞主要都係講緊嗰個保存嘅問題啦，因為嗰個尼日利亞嘅氣候啊，咁就令到個保存問題出現問題。咁有冇方法解決先？ 咁其實當地社企咧都諗咗一啲方法，希望可以幫到一啲農夫啊。咁佢哋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發明咗呢個太陽能嘅冷凍房啦。咁係透過一啲即係太陽能去供電啦。咁農夫咧就可以將佢哋嘅農產品擺入一啲膠箱入邊，然之後就喺倉庫嗰度儲存。咁就經過呢一個冷凍房啦，咁食品嘅保質期咧都可以大幅由兩日增加到21日。 哦，咁呢個幾好喎，即係可再生能源嚟啊！ 系 啊，呢一个太阳能咁就亦都系好实际啲。咁但系咪嗰啲即系佢哋即系希望服务嘅对象都用得到或者即系接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咧？ 咁其實咧，點解呢一個社企咧會有呢個諗法咧？其實都係因為嗰個負責人咧，都曾經係透過我哋，好似我哋咁樣啊，透過電台啊，去教一啲聽眾一啲種植嘅技巧。咁喺呢個透過呢個節目咧，令佢發現原來好多農夫咧都有呢個要浪費糧食嘅問題。咁就有呢一個諗法去做呢個冷凍嘅倉庫啦。 就電台啊，所以電台呢個媒介好重要啊。咁我哋或者有機會都同大家講下農業嘅啲知識啦。 朱凌君今朝带咗啲信息俾我哋，唔该晒。 好，唔该晒。 经典广播剧《武林相珠》，1976年作品。 我都唔舍得你嘅，不过学武功要紧，你可唔可以等我？ 舒曼子 可以，一年甚至系十年我都等你。 黄少强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武林相珠》，12月25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咁啊，去到佢哋呢个节目结束之前咧，咁我哋就仲有一啲嘢送俾大家嘅。咁啊，拣嚟呢只歌咧就老歌嚟啦，叫做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咁啊，嚟自咧呢個1940年代咧，有人叫佢做美國第一代嘅跨媒體明星，因為佢啊又撈電台啦，有電視啦，等等啦，模特兒啦，等等啦，咁啊名咧叫做 Bing Crosby。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You can plan on me. Please have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on the tree.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where the love light gleams.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if only. 里边咧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咧，就因为嗰时都系即系打仗背景嘅，咁就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咁啊，我会翻嚟过圣诞啦。其实系讲紧一个梦嚟嘅， 一个祝愿嚟嘅，一个承诺嚟嘅。 系啦，咁到今年咧，疫情之后都有啲因为飞唔到咧，都有啲朋友咧就都系只能够做呢个梦啦。啊，咁希望俾屋企人一啲嘅安慰啦。好啦，结束今期嘅节目啦，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